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受冷暖空气共同的影响，今天上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下午呢本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雨天路滑，请开车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风险大的山区游玩，远离河道、涵洞等低洼的地带，以免发生危险。今天中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27度到29度，降水量0到0.9毫米，相对湿度90%。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到傍晚，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每一次 旅行都见证。 春天后，太阳缓缓地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环绕在你四周，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爱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善于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七周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整个夏天下雨环游世界，山路蜿蜒。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7月9号的11:33:5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一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李玖哲先生啊，好久没出来唱歌了。 是的， 想必呢也是去了很多地方去旅行去了，对不 对？ 对， 一到夏天就想跟爱的人环游世界嘛， 采风嘛， 是， 对不对？ 采风， 这不解脱了吗？是吧？很多的歌曲都很好听，李玖哲哈， 对， 很有特点的音色。今天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老在提什么反季节旅行，对不对？反时差出行等等的， 是的， 当时都是口头上的表达，一句带过。今天呢，我们把它十分细致的跟各位来说，如果各位 我想去国外玩耍的话，怎么反季旅行比较划算？ 是的，无论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总有一个目的地是适合你的。 是的，希望大家呢调整自己的健康指数，还有自己的时间分配哈。到远方的世界反季旅行，反正都是有很多的乐趣的啊。 对， 像我们呢说那个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好好好， 对不对？ 找棵树荫儿来，最适合我们。 那、哎、你不妨把那个树荫底下那句话说清楚。哎，哪凉快就在哪儿待着，就是这样吗？ 这 纳凉吗？夏天没事， 给我个蒲扇和马扎， 笑着活下去。 夏天活。 今天是周一哈，希望各位调整好工作、学习、生活的档位哈。听听我们节目组今天为各位准备哪些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 好嘞。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刚刚道士说南半球、北半球，南半球的一个国家呢，一直是大家心目中的那个相当好的一个旅游地了。 当然了，它不仅这个有唯一的一块大陆属性，还有很多动植物，还有很多的海岛， 对，人还有国宝呢。 啊，对，还有国宝，每个国家都有一两个国宝来着。 对呀、啊，有一条信息告诉我们，澳大利亚的国宝树皮画。 哦， 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哎，这个大师是这样说的啊。 好， 澳大利亚树皮画艺术家展七月三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了。这是作为澳大利亚国宝的树皮画首次走出国门，开启国际巡展的第一站。 树皮画在树皮上作画，大概这么肤浅的认识 啊。 是的， 你看这个展览展示了位于澳大利亚北海岸显得半岛地区的阿纳姆地的原住民艺术家以及树皮画的作品。 哦， 阿纳姆地呢是原住民的生活家园，也是澳大利亚呢原住民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因其独特地基本完好的原住民文化而闻名于整个世界。 是的，那展览呢分为阿纳姆地东部、阿纳姆地中部和阿纳姆地西部三个部分，分别展现了东部、中部的雍古族艺术家和西部的宾尼奇族艺术家及各自独特的树皮画风格。在全部154件珍贵的展品当中，包括纳瑞金、梅摩茹，还有贝利克奇、古马纳、伊热瓦拉等46位艺术家创作的122幅树皮画作品，另外还有32件木雕、木刻、绘画原料及工具等等。 是的，澳大利亚方面的国家博物馆的资深策展人麦克皮克林先生说呢，阿纳姆地的人类历史居住的可以追溯到5万多年以前。原住民们呢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形成了通过艺术讲述自己的世界观、宇宙观和自然观的传统，这个很厉害，用艺术说话。 对， 全都是呈现出来视觉听觉的作品，对不对？ 是的，我们此刻无声胜有声，是不是？ 对，无声方有声啊。这个从展览作品当中可以看到形象的感知，这其中蕴藏的丰富的含义， 定睛来注视这件作品， 树皮画， 你能够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你能感觉到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吗？ 大树底下 好乘凉。哎，下一个。 挺多作品展出呢， 是挺多的呢。 对， 你看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是珍藏着2000余件树皮画作品， 哇， 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本次展览当中的树皮画作品创作于1948年至1985年之间，是该馆收藏中的精品和原住民艺术家的代表作， 近现代了，对吧？ 对，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白云涛说，作为中澳两国博物馆间的交流项目，明年中国还将在澳大利亚举办现代书画展。 是的，这个我国的书画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而且也是可以说是世界的瑰宝。其实我们也有木雕啊、根雕啊这些。 对， 对， 那次就是有一个朋友介绍广东的一个城市嘛，叫肇庆，对不对？ 啊，肇庆，对， 笔墨纸砚的砚台。 哇，那个砚台如果要是说这个玉做的， 对啊，材质不一样， 对，如果要是千年的砚石， 对对， 他们家开矿产出来的，那就值钱了， 相当相当的有收藏价值哈。 是。 第二条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地方哈，天坛啊， 离你家很近哦， 很近的一个地方。天坛游览面积现在将扩大2.24公顷， 对，这个又有人腾退了啊，对，因为。 感谢这些居民 更迭。 对 对对对， 是这样，因为他们的腾退，然后就是恢复了，慢慢就逐渐恢复了天坛的原貌嘛。 是的，天坛公园啊，今年将完成园内全部19家住户的腾退啊，位于那个内坛西南域的园林的机械厂的厂区整体搬迁腾退已全面展开了。按规划，公园将沿坛墙设置步行道，形成环形的游览空间，扩大游览面积达到 2.24 公顷。按照申遗世的承诺呀，在外坛腾退基本完成之后，天坛有望在2030年恢复完整的天坛坛域景观风貌，重现清乾隆时期的规制。 哇天哪，如果要是可以想象那个，如果还原之后，那是多么震撼的一个场景。 2030年 啊哈， 还能走得动，不错，去看看去。 是的，一定能走得动，一定得去看一看、 啊、溜达溜达啊。 嗯，溜达溜达、 嗯、 好， 大树底下、 好乘凉。不用大树，在城墙根底下就也一样， 可以可以、啊、 嗯，是天坛呢，这个始建于1420年，当然是非常古老的、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啊，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祭天建筑群，也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皇家祭坛。 是， 那天坛公园园长李高介绍说，那由于历史的原因，天坛内外坛曾长期被一些单位占用、在273公顷的天坛完整坛区，就是坛域内、最多时占用面积竟然达到了100多公顷。那本世纪初开始，位于西北外坛、东北外坛的中山花圃、园林学校、花木公司等陆续实现搬迁腾退，腾退面积近20公顷。 是的，已经腾退了近20公顷，但是目前呢，天坛外坛仍然有72公顷的土地被占用着。占用单位包括47家中央直属单位，企事业单位，15个居民社区，居民数量超过3万人。目前呢，腾退工作正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推动下有序的进行。天坛东里1号楼至8号楼，天坛周边57栋简易楼分批搬迁，天坛医院部分科室已转移至丰台花乡地区的新址。 是的，其实确实也是历史遗留原因， 时间太长了。 对呀、太长了。然后现在这些占用的呢，也会把大家安置好， 有序的、 然后大家也都是配合一下。 是的，是的。有一个条款， 对，有一个条款啊，这个是2018年北京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重点任务这个的相关要求。 怎么说呢？ 天坛内坛的19家住户将在年内完成腾退，其中位于天坛内坛西南隅的园林机械厂厂区整体搬迁腾退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对，这个厂区内非文物建筑设施目前已经拆除大约2800平方米。14家住户经过工作全部同意搬迁腾退。 不错， 谢谢他们啊。 嗯， 李高说，按照规划和整治方案，下一步天坛公园将沿坛墙设置步行道啊，这个刚才呢我们也已经是介绍过了。那其他的区域将按照历史上的规制去栽植植被。 厉害啊、 整治后区域将减少建筑面积5171.6平方米，增加绿地面积20000平方米，扩大对游人开放面积2.24公顷。 我们都很期待2030年的样子。 对 啊、盛世又回到我们的现代人的眼前啊。 是的，让我们可以不用穿越、也可以领略当年的风貌。 是的，这个城墙一蹲一坐，感受你那个年代的微风吹过啊、老百姓非常的好。 是， 谢谢大家， 别在那蹲着起来。 对、谢谢大家的配合啊。 嗯， 第三条，伊犁现在怎么了呢？伊犁呢，受气候的变化的影响，旅游舒适季延长，怎么回事呢？应对气候的变化，记录中国活动形象大使、中国气象局，宋英杰就是那个天气预报的播报员啊， 是的，首席专家。 对，2号表示，在气候变化影响之下，伊犁地区气温与降水呈上升趋势，适宜旅游季延长了。 不错啊、由中国气象局主办的应对气候变化、记录中国走进伊犁活动，当天在伊宁正式启动。宋英杰在启动仪式上所做伊犁气候报告指出，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伊犁宜人的旅游季延长了15到20天。气候变化影响下，伊宁等地最适宜旅游的夏季延长的同时，强降雨、高温日数增多，山区地质灾害、融雪性洪水风险也是有所加剧的。 两方面都要交代清楚啊。 是的， 宋先生还说，伊犁水汽来源独特，印度洋水汽难以翻越青藏高原，太平洋的水汽难以靠近西北， 大西洋的水汽长途跋涉，这里是大西洋最后的一滴露珠。 哇， 厉害！与此同时，北天山组呢抵挡冰寒，就是冰冷的寒风，不让这里很冷；南天山屏蔽干热的沙尘，不让这里太热。群山敞开怀抱，水汽自远方来，独特的地形造就了伊犁的气候天资。 哎呀，这说白了就是宜人， 宜人呢， 对， 相当 宜 人了，我的。 这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气象局的副局长宋小新也说了，说伊犁地区呢近年来气温有所上升，降水开始增多。那从1981年到2010年这30年的整编气候资料和1971年到2000年这30年的整编气候资料相比， 30年弹指一挥间刷就过去了， 真是年平均气温上升了 0.5 摄氏度、冬春两季上升明显，冬季平均上升 1.1 摄氏度，春季平均上升 0.7 摄氏度，年平均降水累计增长 10% 左右。以前呢因为越冬困难而不能种植的油桃和一些葡萄品种，随着冬季极寒天气的减少，气温的升高，现在也可以种植了， 都可以改变了他们的这个物产的品种的分类。 对呀、 这个气候太重要了， 气候真的太重要了。 比如说你养一些高甜的食物的那个花果，然后种那些葡萄，那跟产区那个什么条件很有大的关系。 当然有这种就是早晚温差大的、干旱的、少雨的地方， 对对对， 种出来就甜啊。 是的，相关研究还显示哈，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伊犁降水和气温呈上升的趋势，表现呢为暖湿化。其中我们说的是夏季延长，冬季减短，初雪推后，中雪提前，旅游这个舒适度就延长了。无霜期延长，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从长期来看，暖湿化将会给伊犁地区带来严重的挑战。 哇哦， 都是有两方面。 对，两方面哈，这个对于旅游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好事儿，但是整个气候来讲的话，也会给当地带来不小的挑战。反正因为雨量比较充沛而被称为塞外江南的伊犁，旅游资源真的十分丰富，它是全国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那本次中国气象局的这个记录中国的活动与国家信息中心低碳中国行联合，共同考察了伊犁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当中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探索，以及绿色低碳发展的模式创新。 是的，谢谢这个前三条来自于国内的报道。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北京时间来到了11:47，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前三条来自于国内的部分哈，最近一条普吉岛的关键词的信息也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我们觉得这个游船的安全已经提上日程了， 对， 非常的重要哈。不要觉得这个是它的游轮的级别很大，然后很安全，就不易发生一些像撞啊、翻啊这样的事情啊。 是的，所以就是还是提示大家要慎选水上的项目啊。 普吉岛现在船事故很多哈，多为游客的自由行。旅行社提示慎选水上的项目。 对，泰国当地时间7月5日下午5:45左右，这件事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关注啊。 是的， 在泰国南部普吉府，两艘共载有127名中国游客的游船在返航普吉岛的途中，突遇特大暴风雨，分别在珊瑚岛和湄通岛发生了倾覆。对此，文化和旅游部方面表示，目前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要求全面排查核实涉事的游客信息，指导督促相关省市旅游部门做好善后处置等工作。同时，记者从各大旅行社也了解到，出海游玩容易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那游客在参加该类项目的时候呢，建议选择有品质的旅行社去报名。此外，活动前应该多查一下当地气象水文的信息，购买相应保险。 是的，同时文化旅游部呢提供的信息显示啊，据初步了解，涉事中国游客多 为通过在线平台订购产品的自由行游客，涉及像江苏、浙江、广东、辽宁、河南等省。 嗯， 对此旅行社的业内人士表示说，海岛度假的水上休闲活动的不可预见性很强， 是的， 潜在风险很多，而且游客应该选择有品质保障的旅行社进行报名，这很重要。 这个真的很重要啊！你看，就有业内人士来自中信旅游的一个产品部经理，他就说，他说建议广大游客呢，如果需要体验像什么香蕉船啊、拖拽伞这些水上高危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听从领队及导游的指挥，上船就要穿好救生衣， 很重要。 对，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不管天气如何，都要穿的啊。按照顺序就坐，不要随意在船舱内走动。 嗯。 此外呢，建议游客额外再为自己购买一份意外保险，以备不时之需。 嗯。 当然，我们是不希望任何的不好的情况发生啊。 是。 他说，正规船的公司都会对游艇进行定期保养以及检测。此外，所有的快艇也都有相应的游艇险，就是类似于车险的一种东西。正常情况下呢，每次快艇出海前也都会做试开测试，以保证快艇的正常运作。那这个也是建议游客参加水上项目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自我防范，要选择有品质的旅行社报名水上项目，切勿贪图一时的便宜。 是的，在7月11号之前普及出海一日游，因当地天气的安全风险，旅游者可以全额退订哈。这是那个有关的一些网站的一些信息。 对， 同时携程旅游提醒，在事发地附近旅游者还是要注意天气的状况，并及时调整旅行的计划，遇风浪，比如说恶劣天气呢，或者这个海滩插有红旗警示的时候，切勿冒这个险去乘船出海，说来一趟不容易，咱们就试试呗，可千万别是一试就把生命试没了。 是的，我就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事件也是当时也发了警报， 对， 然后呢还冒险出海，我觉得这个咱们就是意识上的问题啊， 意识上的问题， 对， 不要把自己的生命至于危险的境地啊。 是的。 好了，我们从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事情当中走出来哈，去湖光山色的瑞士看一下，虽然瑞士已经淘汰了呗哈。 对，没关系，他们还是有湖光山色的。 你还是有那个少女山啊。 啊。 那个瑞士首次推广城市的文化，多项活动呢助游客探索精致的城镇。 哎，不错哈。7月5日瑞士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怡亨酒店举办了首次城市文化主题发布会，推广瑞士城市精致小镇。记者了解到，瑞士国家旅游局多年来在中国市场分为冬夏两季来推广。那今年呢，首次在京举办城市文化主题发布会，推出瑞士精致城镇，想推广苏黎世、日内瓦、伯尔尼、巴塞尔，还有圣加伦、琉森以及日内瓦湖区。中国市场作为瑞士旅游的第四大海外市场，自由行游客的增长已经是超越了整体市场的增幅。 你 看看，中国游客还是增长最迅速的啊。文化等细分需求现在是日益凸显了。你像瑞士城镇保存完好的历史街区，由著名建筑师设计建造的现代建筑，别具一格的餐厅，还有典雅的精品店，多样性的顶尖艺术博物馆，以及丰富的时尚夜生活，这些都赋予了瑞士的城市不可抗拒的魅力，也是游客在瑞士自由行的绝佳选择。 很好的陈述哈。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表示说，瑞士的城市小镇给参观者带来很多独特的体验，与世界上呢很多拥挤繁华的大都市不同，瑞士的城市小巧且精致，文化活动异常的多样丰富，并且基础设施一流，为来访者提供了旅游之外的舒适体验。而且瑞士国家旅游局的亚太主任包西蒙推荐说，城市旅行呢是结识当地人并了解目的地最佳的一个渠道，在瑞士城市游览一切近在咫尺，我们建议呢游客以当地人的视角出发，应该是观赏当地的名胜，探索隐匿的藏身之处，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体验美食，购物，参与节庆活动，参观艺术品收藏，深入了解此地。 哎，不错啊，这个瑞士。那据悉呢，瑞士城市文化主题的推广还将包含多项活动以及优惠呢。 优惠我们。 对，其中有一个瑞士交通系统。 哎， 海外市场总监就介绍说，搭乘公共交通，瑞士城市间基本上一小时就可以通行。那从城市抵达自然怀抱呢，也仅仅是咫尺之遥。 更近。 持有瑞士交通系统的瑞士旅行通票，还可以免费参观全瑞士超过500家的博物馆。 我的天哪！ 太厉害了， 白泽伟，白泽伟， 白泽伟啊！ 嗯， 同时呢，瑞士国家旅游局推出了品尝瑞士城市之味的活动， 哦， 畅游瑞士十一个城市的美食之旅，远离常规线路的美食体验，根据当地人的推荐，探索瑞士城镇的美味佳肴。此外，2018年6月至8月这个期间啊，瑞士十一个城市内特殊改造的快闪酒店房间将与游客见面。 豆豆，准则。这个我年纪大了，快闪酒店是什么意思 ？Fresh 吗？ 啊，对呀 ，Fresh 大家都知道快闪哈，但是快闪酒店我还真不太清楚。 对呀，很新鲜呀。 对啊，这个酒店是不能说随 搬随走嘛。对啊， 对，那可能 是 酒店的房间，比如说我 风格随时换。 对，我只有这一天。这个房间是这样的， 红地 对，或者说这一天这个房间的价格是这样的，第二天就变了。 喂，那个硅藻泥鸡蛋换黑点啊！ 啊，硅藻泥， 哎，硅藻泥换绿点，哎， 绿 色，这内饰的风格变化一下。 哎呀，你怎么天天换的？硅藻泥哪能这么换？ 这是快闪酒店，还挺好的哈。 对，挺好的， 这种意识的感觉哈。 嗯， 反正是今年九月还在乔福芳草地， 哟， 离得咱们挺近吧？ 嗯， 这个一亨酒店将举办瑞士美食周。啊，届时呢，美食爱好者们呢，就是吃货们呢，将有机会品尝到瑞士明星厨师给大家带来的现代创意的瑞士美食。 不错，不错啊！ 啊，还有呢， 嗯， 还有网页可以查询。 对，反正就是最详细的介绍，大家还是得去网页上去中文官网，感受一下啊。 对， 并为公众免费发放了中文版《瑞士城市文化杂志》，宣传内容涵盖了城市精选体验故事以及展览实用的信息。 现在是从线上到线下， 对， 到品民，到体验，到扩声。现在旅行真是一发不热。 哎呦，现在旅行就是什么都要深入。当我们国人出去的越来越多，然后去到的地方越来越多，表面化的东西体验过了之后，就开始深挖其中的精髓了。 是的，生活越来越品味，旅行越来越远见了啊！说到这个反季旅行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路机的朋友说了一些话哈。 好， 小懒猪爱溜达滴滴，他说：“我吃不惯泰国菜，但是对那个 mango tree 念念不忘啊，回来还想去吃，这是一个地方哈。” 嗯， 夏天旅游真的太累了，又热，回来缓了三天，明天就开始工作了，赚钱。为下一个旅途做准备。 是的，说得 很好，挺 好 的，挺好的。 对， 嗯， 好。那么王新宇他说，昨儿个天气超适合在北京夏天出去玩，以后不会再穿带跟的鞋去故宫了。 你看， 昨天腿已断。 挺大个地方，你走路 跟鞋 对吧？全都是那个硬的，你 就 穿累了。 哎呀，卡住了。 是吗？你得小心，爱护自己的脚和身体啊， 你 才能好好的去旅行。 是，把高跟鞋拎着，然后光脚走， 是吧？张小璐， 嗯。 夏天啊，告诉你们，确实不太适合出去玩，也太热。 嗯， 他是这样一个感觉。 嗯， 我觉得夏天就适合在开着空调的房子里看手机，我觉得这也不好，时间长了 不 行啊。 我觉得特别没劲，你知道吗？特别没意思。 你得出去看看世界，闻闻花香，品品大自然的芬芳。 是啊，我就是每天在。那个没时间，我都要上 也得仰卧， 对我也得仰卧，然后到楼下那个小区里面找个凳子坐着。那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吗？ 呼吸呀， 对 呀、 啊， 有果树啊，还有掉下来的小果子， 对对对， 可以捡来吃， 是吧？拿出来说牛顿定律。草原九百怎么说的？ 草原九百说，暑假第一天郊野走一走。 哎呦， 云南红河州碧色寨，碧色寨这个火车站一定要去，特别好，百年的火车站，充满了古朴的味道。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听友发来的一些留言哈。 是的， 一个片花之后，下面呢我们反季走向全世界。 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

我们放眼整个炎炎的夏日，确实是挺心烦的，这么长的夏天，对吧？ 夏天夏天还不过去。 对啊，除了粉红的回忆，就是浑身的臭汗了。 对，还有就是扑鼻的热浪。 对，扑鼻的热浪哈，就像一个行走的烤肉一样哈。 真的还冒着油。 对啊，是想来一次国内的避暑，还是出一趟远门，走出国门透心凉？大家可以选择选择。今天我们说一说哈，第一站，我的天哪，这个地方。 我的天哪，这个地方最近在去年吧，还有今年也算是一个新晋的网红目的地了。 是的， 它就是斯里兰卡。 大概性一说啊， 对，大概性说说啊，斯里兰卡呢，它是属于热带季风性气候。 这次季候风 啊，是的，是的，季候风。沿海地区呢，气温高于山区，平均最高气温可达30度以上。 哦， 而山区的平均最高气温大约是在26度左右。斯里兰卡没有那么明显的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的差别。雨季是每年的5月到8月和11月到次年2月。哦，北半球的冬季12月到次年3月，尤其是这个12月份的前后啊，是斯里兰卡的旅游旺季，大量的欧洲游客来此过冬。另外呢，它的旅游旺季就是7、8月了，当地的佛牙节期间。 哎，刚说到大量的欧洲来自咕咚，就感觉动物大迁徙一样，有点像高级动物。 真的，高级动物就是人也是动物嘛，高级动物我们也是候鸟般的迁徙， 有需求，对不对？ 飞呀飞，为了交房租。 对呀，风越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心越荡哈，对吧？ 是风越大的时候，大家不要出海啊！ 一定一定啊！ 是。 其实，在斯里兰卡有很多一些经典的地方，比如说您去一趟呢，要感觉这个，比如说像那个狮子岩呢。 对，还有茶园得去吧， 对呀， 你得去采采茶，是不是？ 这个叫尼干布中心鱼市场，那次我们的嘉宾， 嘉宾说过， 对，说过，他在那边还有非常丰富的独特品格的超级奢华的酒店。 是的，其实他住那个酒店是在一个半山腰上，记不记得？ 是的。 然后他是在一个山谷的里面， 是的。 然后就在是不是在科隆坡附近？我忘记了。 对， 然后呢，就是还。推门就是茶园，漫山的那种清香， 管家式服务， 对啊，还有那种郁郁葱葱的山头。 你看啊， 真的是太美了。 很多朋友说这个尼干布中心鱼市场，我们看到这个码头式的这样一个市场。 哦，这个蓝天白云真的太棒了。 蓝天白云什么那歌儿网上什么蓝天白云噔噔滴噔，转眼暴风雨是吧？那现在 哎，是我们不要暴风雨，我们只要 蓝天白云啊，还有各种新鲜上来的鱼货哈。清晨咱们起个大早去热闹的。尼干布鱼市看渔船的归航，你早就走了，凌晨3点就出海了，划回来， 真的。 之后包车，咱们愉愉快快的吃完那早海鲜啊，前往著名的狮子岩， 哎， 晚上可以住在丹布勒，对不对？这都是一些经典行程的一些推荐哈。 推荐的 狮子岩 很美啊， 对啊，这个八大奇迹之城的狮子岩， 那真是狮子岩也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对啊， 然后呢，它是坐落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高处山坡上，然后周围没有任何建筑物遮挡， 是天然嘛， 全都是那种纯天然的，像绿植啊、绿树啊等等等等，再配上这样的这个好天气，蓝天白云照射下，这一块岩石，你可以尽情拍照。 是啊，如果对石窟文化感兴趣的，可以出丹布勒石窟哈。其实，在那个很多的旅行的一些 APP 上推荐的，如果是5分。满分的4.4分不低的 啊，不低。 推荐这个石窟哈，可以感受斯里兰卡的文化哈。斯里兰卡还有很多的岛呢，你可以去玩，对不对？其实我们先大概介绍这些，斯里兰卡是可以去的。 是的，斯里兰卡还有海边，加勒也不错， 不错。希望各位呢也离咱们不远，花费没那么高啊。 是的。 第二条呢，这个地方厉害了，这个地方是还一直红。 漫画，对啊，就真的是又梦幻，然后呢又小资，而且还会让你觉得很温暖。 对，不管是电影拍摄、小教堂、滑雪、泡温泉，这个地方都满足。 是的，这个地方真的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那就是日本的北海道。 是的， 夏季6到8月是北海道薰衣草盛开的季节。浮梁也是世界知名的薰衣草产地，每年的7月上旬至8月的下旬，我的天哪，反了！山坡与平原成为紫色的花海，被誉为东方的普罗旺斯。 哇，还有美英。对，美英起伏的丘陵，一片片灿烂的花海，吸引了日本国内外真的是不少游客去前往，用相机记录这美丽的时刻。 这次豆豆 啊， 我隐约记得有一位嘉宾朋友啊，说那个在这个就夏花烂漫的时候啊，那个花田的那个场景，你还记得？不知道你到了，你记不记得啊？那一片花海啊，很田园啊，北海道。 是啊，北海道真的是又有向日葵，又有薰衣草， 非常漂亮的花朵。 真的是这一片大田是薰衣草的，那一片就是稻田，再往山上那一片向日葵。 嗯， 哇， 兄弟们发饭了，快来吃饭，没人得吃饭，园丁对吧？ 啊，是啊，园丁也得吃饭吗？ 对，而北海道的饮食也非常地道哈。 对， 什么帝王蟹呀、刺身啊、刺身啊、海鲜很多很多。 北海道的面就是日本的拉面，各个地方的都不一样。 一样， 北海道的就是那种，就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品牌，然后味道也不同。很多人特别爱北海道的这个日式拉面。 品名过吗？ 嗯，没有，没 去 过北海道，听说过， 对吧？ 对，还有小樽，是不是？这个冬天去，但是很少有人夏天去小樽，我们可以反季节去啊。 是， 对，去感受一下。还有那些小玻璃屋，都是一些玻璃制品，在那个札幌的街道上走一走，两旁都是那样的小店，玻璃橱窗。哎呦，是凡是去过日本旅游的朋友回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棒， 收获很颇丰哈。 对， 就是我们如果是您要最基础的想了解北海道的话，你看个电影去，里边有非常多好看的场景的拍摄， 是的， 对吧？哎呀，这个夏天的时候满眼葱翠， 嗯， 到了冬天的时候场景一换全是雪场， 嗯， 对不对？你 而且都是那种粉状的雪， 对啊，混雪啊，滑累了之后呢，温泉一待， 哎呀，太爽了！ 鳗鱼饭一次， 鳗鱼饭、拉面，再喝点小酒， 对呀、喝点小酒， 真的，喝点那个小酒， 你是南方的朋友过来拿的吧？是， 对，就把那个酒有温的有凉的是吧？ 对， 行了，就先招待一下远方的来客。 对呀、还可以购物，北海道。其实日本这个地方呢，那个地火车呀，什么城市感觉非常四通八达，到达那个也方便，对吧？ 对，而且我突然间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日本的乡村，乡野文化也是非常的好。 对对对， 那种田园风光真的让你就是回归到了原始的自然。 节奏没那么快啊。北海道可以去，其实日本可以去的地方多了 啊，是啊， 只有三个地方， 东京、大阪、北海道。 你看， 对，和京都啊， 好多， 是是 对呀、 对， 有时间啊，去日本吧，感受那边的服务，感受那边的城市和国家的干净哈。 没错。 第三个，我才一下去到那个北美了， 哎呀妈，北美这个没有踏足过， 对吧？我们只是介绍过， 对， 这算一介绍，反正就是草裙舞啊，热带的风情， 非常的热闹， 火山岛，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是哪儿了吧？夏威夷。 对了，正是因为处于热带的边缘啊，所以这里一年只有两个 season，只有两个季节。 对，没错。 是不是声音太吃香了 啊？是， 喝点水，喝点果汁啊。任何时候都适合我们去观光，不管是情侣之间的、家庭之间的、学生之间的，该拍一耳的都可以去。 啊， 大岛、中心岛、跳岛全都有， 什么欧胡岛啊， 对呀、 可爱岛啊， 对对对， 都是非常棒的啊。 其中四到十月之间是夏季，干燥温暖啊。 十二月到三月之间的冬季稍微凉爽一点， 对。 夏季的白天平均最高气温29.4度，冬季是25度， 还有 其实还好， 对，非常长的海岸线，而且可以去火山岛观光，看日出和日落， 还可以自驾， 对呀、自驾、游览各种岛的那个沿海公路，还有就是可以去那个居住区。看一看他们的居住的环境和生活，夏威夷可以有非常好的购物的 shopping mall 的天堂， 是， 去买当地的美国品牌很值得。 哎呀， 是不是？对，你觉得假期当我们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投入到夏期的怀抱当中，人整个人特别开心、雀跃、放松， 真是 不由自主的，就是嘴角就 购物， 就笑了起来 啊， 对吧？如果再加上那个财务可以自由， 我的天哪，笑得不开心了， 什么声音？周头，不要随便笑。 这是反映出来他内心的向往。 向往， 你要原谅他。 对对对，远方的家。 是远方的家。好，第四站是一个浪漫且文艺的国度。 四强啊。 对啊，四强，今年的夺冠大热 门之一。法国。 法国。 法国我们介绍多了。 是的，法国呢总是会给人特别浪漫啊，没想到你就看法国踢世界杯，他们还是很有那种爆发力的。 姆巴佩啊。 哦，那家伙。 脱缰的野豹啊。19岁啊，整个阿根廷11个人都拦不过呀，躺平了，你们还快点啊，下一场开始了，很快的，速度超级爆发。 是的， 法国真的。 这个我们主要说普罗旺斯这个地区。 大区啊。 对啊，普罗旺斯大区，因为有薰衣草嘛， 有 薰衣草田，这个才是那种法式的庄园的感觉哈。 对。 田园，它位于浪漫之国法国的南部， 哎呦，法南， 并且有着欧洲骑士之城的美誉。 哦，南法，对，南法， 南法， 不是法南，对， 更是吸引了众多的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此地一睹它的风采。 必须得来呀！ 是的，普罗旺斯光是听名字就会让游客感受到无限的向往。 铁，对对啊，作为这个节目组唯一的女生哈，当然那个编辑是个女生了 啊，是是是。 你说到普罗旺斯大区，普罗旺斯这片庄园，你的向往是？ 我的向往就是薰衣草和向日葵啊。 就那个牛奶的方式，你比如说是什么一个感奏啊、感觉和节奏？ 感觉和感奏。感奏是这样的啊， 感觉节奏嘛， 对，感觉和节奏。首先你得去到这个普罗旺斯大区的某些城市， 哦、 对，比如说像戛纳呀、沿线这些哈，都可以去到，然后坐着小车、去到这一片田园，因为它还有很多的酒庄，你也可以不去酒庄，直接去到这个就是薰衣草的种植园，停下车下切，然后我们走到旷野的这个田园当中，然后就可以尽情的拍照了。 是是是，反正是姑娘们对看到这些薰衣草，看到那个庄园就觉得心花怒放就对了， 对 不对？拍拍照啊，浏览一下。 有一些农户的家里，或者说真的是那种小山庄小牧场， 可以跟他们交流交流。 对，你可以住在里面，甚至 我想做这个香水的中国总代理，可以吗？ 不可以，我们这一滴精油需要10朵向日葵才能提炼出来。你可以做瓜子的总代理。对， 看我不是药神，过敏了，过敏了，回到现实当中来啊！其实还有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呢，会忍不住去观赏这里大片的薰衣草哈。周围洋溢着贵气和梦幻的，真的是紫色。紫色给人以高贵的、神奇的感觉以及神秘哈、使得观赏者就像进入恋人梦境一般的美好。这种美好的地方呢，其实你可以打开的方式也变得美好了起来。 对， 对不对？不管是像戛纳啊、沿途啊，是还有那个滨海大道，还有就是那个、我那次我们的小楼，法国那个国家旅游 局 的， 对， 他说咱们普通意义上看到的薰衣草，基本不是那种真正的薰衣草。 对，但是其实也无所谓，我们只对矮胖驼。 就矮一点的嘛，颜色是一样的嘛。 矮矬胖是那个底下的， 对， 长得高那个就是高， 对， 那个才是薰衣草， 大薰衣草 啊，是大薰衣草。 是的，反正南法是很多法国的当地的，比如说在巴黎工作生活的朋友，在这边度假的一地方， 是 人家都说嘛，说哎你进。干嘛去了？哦，去南法晒晒太阳。 对呀、然后晒晒太阳要变黑哦。 对对、 好，那么我们再来、来到第五站啊， 南半球。 第五站南半球，澳大利亚必须上榜。 澳大利亚太多风光了。 对呀、澳大利亚的冬天是观光旅行的最好季节。 是夏天的。 对呀、澳大利亚内陆部分基本上都是沙漠地带，夏天日间的气温经常超过40度，而且非常的干燥，所以 不主张去太热。 是的，旅行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而冬天呢？日间气温是25到28摄氏度，很舒服，是观光旅行的最好时节。 对， 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气候宜人，没有极端温差，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气候区。在南回归线以上的北部地区，大约占澳大利亚40%的国土，是热带区，其他地方呢，也就是南回归线以南，则属于温带区。澳大利亚的幅员辽阔，以致区内气温仍然是有差异的。温带区内四季分明，热带区只分干湿两季。 对，澳大利亚有太多可以去打卡的城市和景点。 对，什么东澳、西澳、南澳、北澳，是吧？还有中澳， 对， 五大块区。 对，反正去都玩耍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哈。 是的。 那个什么阿德莱德呀、墨尔本啊这些地方哈，都好的不行了。 是，这城市悉尼是吧？ 对，还有南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非常棒啊， 非常的棒。 动物啊，酒庄您就去可劲儿玩吧啊，有时间去趟澳大利亚感受哈。接下来哇，这太熟了，这地方，这地儿大家太熟了。 哎呀呀呀呀！ 去过几是吧？ 印尼、 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啊，是要带你上《浪漫的土耳其》那首歌吗？ 很多人都会唱哈，朗朗上口哈，没有压力听这种歌哈。 是吗？我回去听一下。 对啊，还有那个让我们一起，现在够了，你别一起学猫叫。比如说， 你怎么还学上猫叫？喵！ 对，那个啊，不是对你下载一个那个视频自拍的软件嘛，就看。啊，你听那个伴奏啊，就听，还挺好听的呢。 是，那 一句就记住。 现在都中毒了，天天让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一句就记住，也没有那么大压力。 是， 走过南，穿过北。啊，那 够了， 周华。那金志文那首歌吧，对，金志文的。 看来挺潮，最近这些歌他都知道哈。 你今天晚上失眠是不是因为看你？啊，你怎么这么的？还有个吃饭的视频，哎，就够了。 行了，周 华，我们回到旅行节目。 对， 那旅行不得吃也是。 哎，你别说，还真得吃啊。 印尼的吃可够好 的。印尼吃其实可以，印尼的吃饭的东西，我觉得吃的还是挺好的。 巴厘岛有那个猪眼、鸭眼， 是， 对不对？非常多。 对，烤乳猪， 对 呀， 可以， 烤鸭， 对呀，各种热带的水果，各种烧烤， 对，而且它的各种面也特别好吃。 面， 对， 在这个印尼首都是不是，然后也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馆子。 我们说巴厘岛啊， 好， 它是印尼17654个岛屿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这个数很好记，1764、 哦，就是1754， 对，面积大概是5630多平方公里，5630。巴厘岛的气候，它属于热带海岛性气候，气候肯定常年炎热啊。每年的五月到九月天气比较凉爽，可以来玩一玩，最佳季节，当然人会相对较多。 是的，当然这里有最美的海滨浴场，沙细滩阔，海水湛蓝清澈， 必须的。 然后呢，比爪哇还远的巴厘岛，那就是喜悦的吃，安详的睡，与万物众神共处，天堂也不过如此。 形容的还非常到位的，就是语言很苍白了， 对 对 对， 这么个感觉。 反正像这个巴厘岛，它一个狭长的嘛，它也有这些木雕啊、乌布海滩啊，或者说这些中间的一些可以逛的一些市场，还是非常不错。 对的，还有猴山，对，猴山， 还有猴山，对， 它的元素很多。 是的，而且还有教堂啊， 对啊， 不同的岛有教堂，也可以去，是不是？ 拉普兰沿线各种的酒店的风格， 必须的， 待一待呗，是吧？有别墅，有威拉，有五星的，有海滩， 东西南北四个方面啊，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也不知道现在巴厘岛那个婚纱拍摄怎么样了哈，也很多人去， 也很多人去，而且这个印尼的北部啊，像美纳多，这是新进的网红岛屿， 是的，是的， 我觉得反正我去过，感受是非常好的。 怎么样？ 非常好，而且很多的热带植物非常原始 啊，没有那么的那个，就是现代化 ，keep real 的啊， 是，但是也有好的酒店。 对，在上周的录播节目当中，我们跟王泽。聊了北欧五国， 哎呀，真的是太棒！ 提到挪威的时候，王泽还真的是有非常多没有分享完毕。说到挪威的三文鱼，王泽说那才叫三文鱼， 是 那一片，那一片吃好之后真的是满嘴留香。 哎呀，我的天哪，一片这么老大， 多大？ 这么大？ 他妈塞进去，你得切片吧？是不是呀？ 这么大。 你给神兽喂一点。 好。 挪威大部分地区属于海洋性的气候啊。挪威首都奥斯陆呢，年平均气温是近7度。夏天的挪威白天时间比较长，一天当中的温度也比较的适宜。所以在每年挪威的夏季，也就是每年的五月份到九月份，你发现没有？五月到九月份是一个大的季度，很多国家都是旅游的旺季啊，是吧？然后都放假了。 对，都放假，主要是五月到九月，挪威的那个颜色特别好。 是的，是一个度假的好时机，因为挪威的所处的纬度比较的高，所以这里的气温大多数是比较的低，所以到这里一定要多带几件厚衣服啊，以免着凉。王子也那天说了哈，什么厚的薄的都得带了，晚上中午白天 不一样。 对，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它的地方嘛， 地方挪威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部， 经常书本上见啊。 对，经常在地理书上学过。其北部呢延伸至欧洲最北端，南与丹麦是隔海相望的。 被淘汰了。 挪威领土南北狭长，海岸线异常曲折，所以有很多的峡湾。 是的。 对，沿着海岛，这个很多，达到150000个，故被称为万岛之国。我的天哪，150000个。 对， 挪威是欧洲山脉最多的国家之一，高原山地冰川大约占了国土面积的75%。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基本是以南北走向贯穿全境，夏季到挪威体验无穷尽的峡湾，独一无二的奇迹海岸线吧。 好，这个最后一站哈，我们节目还有这个5分钟的时间。 来来来， 对，新西兰。要说南半球啊，就这两个大的国家呢，真的是一直相濡以沫， 对，相辅相成， 互相的提携， 互相竞争。 对，新西兰呢，我昨天和前天是周六周日的时间，有一小朋友的家庭聚会，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北戴河的一个地方哈，没堵车，还挺好的。然后呢，同行的一个爸爸就在新西兰待了5年。我就问他嘛，现在肯定我做旅行节目比较敏感哈。 对呀，来呀，啥节目来？ 他已经回来了， 啊， 就是他已经在北京工作了 我就问他这5年怎么样在新西兰？ 好寂寞，真的是什么？ 他就这么说，就是是没什么人，全都是大自然的风光，人太少，去的前半年挺好的 啊，你各种特别爽， 对呀，就在奥兰多嘛，不是那个奥克兰嘛， 奥兰多那不寂寞， 我说的，你光在动物园待2年，然后喂大象。然后他就说，就是前半年挺适应的，挺开心的，跟当地认识一些朋友啊，去像什么新南著名的半岛就玩一玩，半年之后， 哎呀，有点够了哈。 他不是够，他是寂寞。 就是没有人， 寂寞让人慌， 对呀、啊， 真的是有点，就是哎呀，我无处安放的那颗心怎么办呢？ 对呀、啊，但是就会觉得 他没有去澳大利亚玩玩吗？ 他肯定都去玩嘛，但是这五年之后实在忍不了了 啊， 毅然决然回国。我跟你讲，有些就比如说留学的朋友啊，去选择移民的朋友，想好了。如果你能战胜内心的寂寞，比如那边有一些事情做啊，比如说你可以自己还是挺好的。 对， 当然，新西兰绝对适合旅行。他说绝对适合出去玩。 嗯， 他说那空气清新的，你每闻一口就会觉得生命升腾了一次。你看人家是 真的，你看这个形容是不是？ 他说你回来能不能适应？他说忍了，你知道。而且新西兰他说那个美食物价其实并不高，因为他们作为当地的生活的话、一般就是超市采购， 对啊， 没有那么昂贵。他说是什么米其林也贵，餐厅也贵，但是那就是餐厅的风格，那他们也是一个月下一次馆子呀，对不对？ 是啊， 人家都在自己做、 就是、当地新西兰人他也不是说每天都去米其林吧。 对，新西兰呢其实南半球啊， 对， 中国夏天呢那边冬天是吧、新西兰七月八月气温11到16度，是不是非常合适？ 是。 对啊，这个新西兰的阳光明媚的，美好夏天刚刚来临那时候。 嗯，还真的。 对。 哎呀，真是奶蓝色的湖 面。用一个词形容一下新西兰。 纯净。 pure。 对 ，pure。对，还真的是库克山步道到特卡波湖，迪卡波嘛，奶蓝色的湖面，漫长的航线，亲自攀登的冰川，作为《指环王》系列电影的取景地，还有霍比特人和他那个霍比特屯啊，那新西兰被认为是中土世界的完美再现。 Yes， 所以人少嘛，大自然就那么壮阔，大山大河大景。 是， 啊， 你待五年试试。 真的， 有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全世界。各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是最后呢到底哪儿最好是家。 家，因为这是你从小生你养你的地方， 对， 你的眼睛感受到的，你呼吸的，你吃的东西，都熟悉才行，对吧？你一周不见还行，一个月不见能忍， 那 半年就肯定会很想念。 是的， 对吧？ 因为家里有人。 是吗？ 有人啊，有人的地方才叫家，对不对？ 过日子嘛，对不对？我就想吃楼底下那小豆腐串，这就是想的吃不着啊。 是啊， 吃了都20多年，对吧？ 是啊，一回来大哥搬走了， 疼退了。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哈。其实我们那个现在直播间有很多那个摄像头啊。如果我们连线接线好的时候，也许会在视频当中看到我跟道道在节目当中幽默搞笑的那些瞬间哈。其实我们就是竭诚为大家服务哈。 对， 反时差其实就是反季节啊，您有心就出去玩哈。 是的， 希望大家都有美丽的风景哈。可以再见，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 拜 拜。So innocent now, but you lied so soon. 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 家长注意了，自主招生五大误区。一，参加自招都是尖子生。错，只要高考成绩在一本以上都可参加自招。二，参加自招必须有学科竞赛奖。错，除学科特长还有创新潜质和其他。更多信息了解请参加2018年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与学业规划大型公益讲座，7月14日震撼开讲。讲座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